你好，我是刘超。上一讲中我们在聊 list 集合类，那我想你一定也知道集合的顶端接口 collection。 在 Java 8中 collection 新增了两个流方法，分别是 stream 和 parallel stream。 通过英文名不难猜测，这两个方法肯定和 stream 有关。那进一步猜测，是不是和我们熟悉的 input stream 和 output stream 也有关系呢？集合类中新增的两个 stream 方法到底有什么作用？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 stream。先来说说什么是 stream 吧，你不妨呢也自问一下，看看我们是否不谋而合。现在很多大数据量系统中都存在分表分库的情况，例如电商系统中的订单表常常使用用户 ID 的 hash 值来实现分表分库，这样是为了减少单个表的数据量，优化用户查询订单的速度。但在后台管理员审核订单时，他们需要将各个数据源的数据查询到应用层之后进行合并操作。例如，当我们需要查询出过滤条件下的所有订单，并按照订单的某个条件进行排序，单个数据源查询出来的数据是可以按照某个条件进行排序的。但多个数据源查询出来已经排序好的数据，并不代表合并后是正确的排序。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应用层对合并数据集合重新进行排序。在 Java 8之前，我们通常是通过 for 循环或者 iterator 迭代来重新排序合并数据，又或者呢通过重新定义 collections.source 的 comparator 方法来实现。这两种方式对于大数据量系统来说效率并不是很理想。 Java 8中添加了一个新的接口类 stream， 它和我们之前接触的字节流概念不太一样。 Java 8集合中的 stream 相当于高级版的 iterator，它可以通过 Lambda 表达式对集合进行各种非常便利高效的聚合操作，当然大批量数据操作也可以。 Stream 的聚合操作与数据库 SQL 的聚合操作 Sorted、Filter、Map 等类似，我们在应用层就可以高效的实现类似数据库 SQL 的聚合操作了。而在数据操作方面呢， Stream 不仅可以通过串行的方式实现数据操作，还可以通过并行的方式处理大批量数据，提高数据的处理效率。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体验一下 Stream 的简洁与强大。这个 demo 的需求是过滤分组一所中学里身高在1.6米以上的男女同学。我们先用传统的迭代方式实现一下，我把代码给你放到了文稿中。我们再使用 Java 8中的 Stream API 进行实现，首先是串行实现，再是并行实现。通过文稿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Stream 结合 Lambda 表达式实现便利筛选功能非常的简洁。讲到这里呢，你应该对 Java 8中的 Stream API 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了。那 Stream 是如何做到优化迭代的呢？并行又是如何实现的？下面我们就透过 Stream 源码剖析剖析 Stream 的实现原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 Stream 的操作分类，因为它的操作分类其实是实现高效迭代大数据集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分析完你就清楚了。官方将 Stream 中的操作分为两大类，中间操作和终结操作。中间操作只对操作进行了记录，即只会返回一个流，不会进行计算操作。而终结操作是实现了计算操作。中间操作又可以分为无状态与有状态操作，前者是指元素的处理不受之前元素的影响，后者呢是指该操作只有拿到所有元素之后才能继续下去。终结操作又可以分为短路与非短路操作，前者是指遇到某些符合条件的元素就可以得到最终结果，后者是指必须处理完所有元素才能得到最终结果。我把刚刚讲的操作分类为你总结了一张图，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帮助你记忆。这里呢，特别说明一点很重要的内容，我们通常还会将中间操作称为懒操作。也正是由这种懒操作结合终结操作和数据源构成的处理管道，实现了 Stream 的高效。在了解 Stream 是如何高效工作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 Stream 包都包含了哪些主要结构类，每个类的职责是什么。现在呢，你可以对照着文稿中的类图听我讲接下来的内容，这样呢会更清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Base Stream 和 Stream 为最顶端的接口类。拓展一点，Base Stream 主要定义了流的基本接口方法， Stream 主要定义了一些流的常用操作方法。 Reference Pipeline 是一个结构类，它通过定义内部类组装了各种操作流，它定义了 Head、Stateless Op、Stateful Op 三个内部类， 实现了 Base Stream 与 Stream 的接口方法。 Sync 接口是定义每个 Stream 操作之间关系的协议，它包含 Begin、 End、 Cancellation Requested、 Accept 四个方法。 Reference Pipeline 最终会将整个 Stream 流操作组装成一个调用链，而这条链上的各个 Stream 操作的上下关系就是通过 Sync 接口协议来定义实现的。这张结构类的关系图我就解读完了，下面我们来看看 Stream 的操作是如何叠加的。我们知道一个 Stream 的各个操作是由处理管道组装并统一完成数据处理的，在 GDK 中每次的中段操作会以使用阶段命名。管道结构通常是由 Reference Pipeline 类实现的。刚刚讲解 Stream 包结构时，我提到过 Reference Pipeline 的三种内部类，其中 Head 类主要用来定义数据源操作。在我们初次调用 names.stream 方法时，会初次加载 head 对象，此时为加载数据源操作。接着加载的是中间操作，分别为无状态中间操作 statelessop 对象和有状态操作 stateforop 对象。此时的 stage 并没有执行，而是通过 abstract pipeline 生成了一个中间操作 stage 链表。当我们调用终结操作时，会生成一个最终的 stage，通过这个 stage 触发之前的中间操作，从最后一个 stage 开始递归产生一个 sync 链。整个流程文稿中也有配图，下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感受一下 stream 的操作分类是如何实现高效迭代大数据集合的。这个例子的需求是查找出一个长度最长并且以张为姓氏的名字。从文稿中的代码来看呢，你可能会认为是这样操作的，首先便利一次集合得到以张开头的所有名字，然后便利一次 filter 得到集合，将名字转换成数字长度，最后再从长度集合中找到最长的那个名字并且返回。这里呢，我要很明确地告诉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来逐步分析一下这个方法里所有的操作是如何执行的，这里有代码演示。首先因为 names 是 ArrayList 集合，所以 names.stream 方法将会调用集合类基础接口 collection 的 stream 方法，然后 stream 方法就会调用 stream support 类的 stream 方法，方法中初始化了一个 reference pipeline 的 head 内部类对象，再调用 filter 和 map 方法。这两个方法都是无状态的中间操作，所以执行 filter 和 map 操作时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而是分别创建了一个 stage， 用 stage 来标志用户的每一次操作。而通常情况下 stream 的操作又需要一个回调函数，所以一个完整的 stage 是由数据来源操作回调函数组成的三元组来表示。 new statelessop 将会调用父类 abstract pipeline 的构造函数，这个构造函数将前后的 stage 联系起来生成一个 stage 链表。因为在创建每一个 stage 时都会包含一个 off-rack sync 方法，该方法会把一个操作的具体实现封装在 sync 类中。 sync 采用处理到转发的模式来叠加操作，当执行 max 方法时会调用 reference pipeline 的 max 方法，此时由于 max 方法是终结操作，所以会创建一个 terminal op 操作，同时创建一个 redux sync， 并且将操作封装在 sync 类中。最后调用 abstract pipeline 的 wrap sync 方法，该方法会调用 op wrap sync 生成一个 sync 链表， sync 链表中的每一个 sync 都封装了一个操作的具体实现。当 sync 链表生成完成后， stream 开始执行，通过 split reader 迭代集合执行 sync 链表中的具体操作。 Java 8中 split reader 的 for each remain 会迭代集合，每迭代一次都会执行一次 flutter 操作，如果 flutter 操作通过就会触发 map 操作，然后将结果放入到临时数据 object 中，再进行下一次的迭代，完成中间操作后就会触发终结操作 max。 这就是串行处理方式了。那么 Stream 的另一种处理数据的方式并行处理又是怎么操作的呢？要实现并行处理，我们只需要在例子的代码中新增一个 parallel 方法，文稿中有代码演示。 Stream 的并行处理在执行终结操作之前跟串行处理的实现是一样的，而在调用终结方法之后呢，实现的方式就有点不太一样，会调用 TrimNowOp 的 evaluate parallel 方法进行并行处理。这里的并行处理指的是 Stream 结合了 Fork Join 框架对 Stream 处理进行了分片， Split Reader 中的 Estimator Size 方法会估算出分片的数据量。 Fork Join 框架和估算算法在这里我就不具体讲解了，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深入源码分析下该算法的实现。通过预估的数据量获取最小处理单元的阀值， 如果当前分片大小大于最小处理单元的阀值，就继续切分集合，每个分片将会生成一个 sync 链表。当所有的分片操作完成后， fork join 框架将会合并分片任何结果集。讲到这里，你应该对 Stream API 是如何优化集合便利有个清晰的认知了。 Stream API 用起来简洁，还能并行处理，那是不是使用 Stream API 系统性能就更好呢？通过一组测试，我们一探究竟。这里我是对常规迭代、 Stream 串行迭代以及 Stream 并行迭代进行了几组性能测试对比。在迭代循环中，我将对数据进行过滤、分组等操作。这里因为篇幅限制，我就在文稿中直接给出了测试结果。测试源码的链接我给你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查看和下载。接下来你就可以先对照着测试及结果看解析了。通过以上测试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循环迭代次数较少的情况下，常规的迭代方式性能反而更好。在单核 CPU 服务器配置环境中，也是常规迭代方式更有优势。而在大数据循环迭代中，如果服务器是多核 CPU 的情况下，Stream 的并行迭代优势明显，所以我们在平时处理大数据的集合时，应该尽量考虑将应用部署在多核 CPU 环境下，并且使用 Stream 的并行迭代方式进行处理。所以啊，我们的结论就是，使用 Stream 未必可以使系统性能更佳，还是要结合应用场景进行选择，也就是我最后想表达的一点，合理使用 Stream。 好了，今天的干货就到这里，最后一起回顾下，纵观 Stream 的设计实现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从大的设计方向上来说呢， Stream 将整个操作分解成了链式结构，不仅简化了便利操作，还为实现并行计算打下了基础。从小的分类方向上来说， Stream 将便利元素的操作和对元素的计算分为中间操作和终结操作，而中间操作又根据元素之间状态有无干扰分为有状态和无状态操作，实现了链结构中的不同阶段。在串行处理操作中， Stream 在执行每一步中间操作时，并不会做实际的数据操作处理，而是将这些中间操作串联起来，最终由终结操作触发，生成一个数据处理链表，通过 Java 8中的 Spute Reader 迭代器进行数据处理。此时每执行一次迭代，就对所有的无状态的中间操作进行数据处理，而对有状态的中间操作就需要迭代处理完所有的数据再进行处理操作，最后就是进行终结操作的数据处理。在并行处理操作中， Stream 对中间操作基本和串行处理方式是一样的，但在终结操作中呢， Stream 将结合 fork join 框架对集合进行切片处理，这个框架会将每个切片的处理结果 join 合并起来。最后就是要注意 Stream 的使用场景。总结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思考题。我给了一个简单的并行处理案例，这里需要你去文稿中查看代码。思考的内容就是，请你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学习。